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，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薛阳坐在街边摊子的小木桌旁，一条腿蜷起踩在长凳上，吃一碗米酒汤圆。他把勺子在碗里敲得叮叮当当，原本是吃得很满意的，可到最后忽然发现汤圆很糯，米酒不够甜。薛阳站起身来，一脚踹翻了摊子，摊主人正在忙前忙后，被他这一踹惊呆了。他眼睁睁看着这名少年突然行凶，踹完之后一句话不说，笑嘻嘻地转身就走，好一阵才反应过来，追上去怒骂：你干什么？薛阳道：砸摊儿。摊主人气个半死道：你有病，你疯了。薛阳无动于衷，摊主人继续指着他鼻子骂道：那个小王八蛋，吃老子东西不给钱，你还敢砸摊儿，老子……薛阳右手拇指微动，腰间佩剑蹭的出鞘，剑光森森，他用降灾的剑锋拍了拍那摊主人的脸，动作轻柔，甜腻腻的道：汤圆好吃，下次多放点糖。说完转个身，大摇大摆继续往前走。那摊主人惊恐交加，敢怒不敢言，愣愣地看着薛阳走出去好远，忽然满心憋屈，满心愤怒，半晌他爆发出一声怒吼：光天化日，无缘无故的，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？薛阳头也不回地摆摆手道： 不凭什么，这世上很多事本来就是无缘无故的，这叫做飞来横祸。再见。 薛阳脚步轻快地走出了几条街，过了一阵儿，身后上来一人，负手而行，不疾不徐地跟上他的步伐。金光瑶叹道： 我不过转了个身，你就给我搅出这么一通事儿来。本来我只用付一碗汤圆的钱，现在我连人家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的钱都要付了。 薛阳道： 你差那几个钱？ 不差。 那你叹什么气啊？ 我觉得你也应该不差这几个钱， 为什么不能偶尔试着做一次正常的客人呢？ 我在夔州想要什么东西从来不用钱买，就像这样。说着他顺手就从路边卖糖葫芦小贩手中的杆上拔下了一只糖葫芦。那小贩大抵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厚颜无耻的人，目瞪口呆。薛阳边咬边道： 再说了，掀个小摊子你还摆不平吗？ 金光瑶笑道：你这小流氓，想掀摊子随你，你就是把整条街烧了我都不管，只要做到一点，别穿金星雪浪袍，蒙好你的脸，别让人知道是谁干的，叫我难办。 金光瑶把钱抛给那名小贩， 薛阳吐出一口山楂糊，斜眼看到金光瑶额角一小片没藏好的紫青之色，哈哈笑道： 哼，你怎么搞的？ 金光瑶略带责备之意地横他一眼，扶了扶帽子，藏好那片淤青道： 一言难尽。 聂明觉打的？ 你觉得如果是他动的手，我现在还能站在这里和你说话吗？ 薛阳深以为然。二人出了兰陵城，来到荒郊野外的一片奇异建筑。这片建筑并不华美，进入高高的围墙就是一排黑森森的长屋，长屋之前是一片广场，用及胸口高的铁栅栏围起，栅栏上贴满了红红黄黄的符咒，广场中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器材，如铁笼，如刀闸，如钉板，还缓缓穿行着一些衣衫褴褛的人。这些人全都肤色铁青，目光空洞，漫无目的地在空地上走动， 时不时撞上对方，嘴里发出漏风般呵呵的怪响。练尸场。当年金光善想那阴虎符想得抓心挠肝，几番旁敲侧击，诸般手段使尽，奈何魏无羡这人软硬不吃，给他碰了不少钉子。金光善心想，你能做出来，别人就做不出来，我就不信天底下只有你一个魏婴有这能耐，终有一天叫你被人超越，被后人踩在脚底下嘲笑，到那时候看你还能否狂妄。于是金光善大肆招揽那些仿魏无羡修鬼道的义士收为己用，砸了大把金钱和物资在这群人身上，命令他们秘密研习和剖析阴虎符的构造，着手复制和还原。其中研习有成者寥寥无几，而走得最远的居然是金光瑶一手举荐上来的年纪最小的薛阳。金光善大喜过望，将之列为客卿，给予他极大的权力和自由。炼尸场就是金光瑶特地为薛阳请求批下来的一块地，供他一人秘密研习，也就是肆无忌惮瞎折腾所用。来到炼尸场前时，有两具凶尸正在场地中央缠斗。这两具与其他走尸截然不同，衣着完好，眼白翻起，手持兵刃，双剑相击，火花四射。铁栏前置着两把椅子，金光瑶和薛阳同时落座。金光瑶整了整衣领口，一具颤巍巍的走尸便挪了过来，送上一只托盘。薛阳道：“茶。”金光瑶看了一眼，茶盏底沉着一块诡异的紫红之物，被泡得发胀，不知是什么。他微笑着把茶盏推了过去道：“谢谢。”薛阳把茶盏推了回来，亲热地道：“这可是我亲手秘制的茶，你为什么不喝？”金光瑶再次把茶盏推还过去，亲切地道：“就因为是你亲手秘制的，所以我才不敢喝呀。”薛阳挑起一边眉，转头继续去看凶尸相斗。那两具凶尸越打越激烈，已经剑爪并用，血肉横飞。薛阳脸上的索然无味之色却越来越浓。半晌，忽然打了个响指，比了个手势，那两具凶尸立即周身抽搐着，倒转剑锋，削掉了自己的头颅，剩下的无头躯体扑通倒地，还在瑟瑟发抖。金光瑶道：“不是打得正好？”薛阳道：“太慢了。”金光瑶道：“比上次见到的那两只快多了。”薛阳伸出那只戴着黑色手套的手，比出一根手指，摇了摇道：“那要看跟什么比，这种别说和温宁比，就算是和魏无羡吹笛躁动的普通凶尸比，都撑不了多久。”金光瑶笑道：“你何必这么着急？我都不急，慢慢来，需要什么告诉啊。对了。”他从袖中取出一样东西递给薛阳：“也许你需要这个。”薛阳翻了翻，身体突然从椅子里坐了起来道：“魏无羡的手稿？不错。”薛阳低头翻看，目光炯炯，不一会儿抬头道：“这当真是他亲笔手稿，19岁的时候写的。”金光瑶道：“自然，人人都想要，抢破了头，尽数收来费了我不少功夫。”薛阳低声骂了一句，双目中兴奋之色愈浓，翻完之后道：“不全。”金光瑶道：“乱葬岗上好大一场烈火和厮杀，能找到这些残本就不错了，省着点看吧。他那只笛子呢？你能把陈情搞来不能？”“陈情不行，江婉银拿走了。”“他不是最恨魏无羡吗？要陈情干什么？你不是还抢到了魏无羡那把剑？你把剑给他，笛子换过来。魏无羡早弃剑不用了，随便还封了剑，谁都拔不出来，留着除了给你摆着好看有个屁用。 薛公子好会强人所难，你以为我没试过吗？凡事哪有那么简单？那江婉银现在已经疯魔了，他还是觉得魏无羡没死。如果魏无羡回来了，也许不会去拿自己的剑，但是一定会去拿陈情，所以他肯定不会交出陈情的。我再多说两句，他就要翻脸了。薛洋哼哼笑了两声，道：“哼，疯狗。”这时，两名蓝翎金氏的门生拖上来一名披头散发的修士。金光瑶道：“你不是要重新炼制凶尸吗？正好给你送材料来了。”那名修士双眼通红，目眦欲裂，犹在奋力挣扎，看着金光瑶的双目几乎要喷出火来。薛洋道：“这什么人？”金光瑶面不改色道：“我送到你这里来的当然是罪人。”闻言，这名修士奋力一扑，竟带着一口血吐出了堵住他嘴的布团，道：“金光瑶，你这罪大恶极、猪狗不如的贼奸，你有脸说我是罪人？我究竟犯了什么罪？”他一字一句咬字如口吐利钉，恨不得字字钉穿金光瑶。薛洋吃得一神：“哼，怎么回事？”那修士被身后之人拽狗链一般的拽住了。金光瑶摆摆手道：“堵上吧。”薛洋却道：“堵什么？让我听听啊，你怎么罪大恶极、猪狗不如了？他废得跟条狗似的，听不明白在说什么。”金光瑶口吻略带责备的道：“何素公子也算得一位名士，你称呼他怎可如此失礼？”那修士冷笑道：“哼，我已落入你手中，任你鱼肉，你还装模作样些什么？”金光瑶和颜悦色的道：“你不用这样看着我，我亦是无可奈何。推举仙都乃是大势所趋，何苦煽风点火、四处引战？我已再三告诫您，却是执意不听。事到如今无可挽回，我心中也是遗憾伤痛。”“何为大势所趋？何为煽风点火？金光善要设立仙都之位，无非也是想效仿岐山温氏一家独大罢了。你道世人都愚昧不清吗？你如此陷害我，不过是因为我说了实话。”金光瑶莞尔不语。何素又道：“待你们当真得逞时，玄门百家都会看清你蓝翎金氏的真面目。你以为杀我一人便可以从此高枕无忧？大错特错。我庭山何氏能人辈出，从今往后都将齐心协力，绝不屈服于你们这披了皮的又一条瘟狗。”闻言，金光瑶微微眯起眼，唇角勾起，正是平日里那派温柔可亲的面容。何素见状，心头砰的一跳。正在此时，炼尸场外传来一阵骚动，其中夹杂着妇孺的哭喊之声。何素猛地回头，只见一群蓝翎金氏的修士将六七十名服色统一的人拖了进来。这群人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个个惊惶交加，有的已在哭天抢地。一名少女和一名少年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上，冲何素七声喊道：“哥，哥！”何素惊得呆了，面色刹那惨白如纸。“金光瑶，你这是想干什么？你杀我一人即可，为何要累及我全族？”金光瑶低头整了整袖口，笑眯眯的道：“不是您方才自己提醒我的吗？杀你一人也不会从此高枕无忧，庭山何氏能人辈出，从今往后都将齐心协力，绝不屈服。我甚惶恐，左思右想，只得如此了。”何素仿佛喉咙里被塞进了一个拳头，竟是说不出话来。半晌怒道：“你无缘无故灭我一族，你当真不怕千夫所指？” 你不怕赤峰尊知道了，会如何？ 听他提及聂明爵，金光瑶眉头一挑，薛洋笑得几乎要在椅子上翻倒过去了。金光瑶看他一眼，回头心平气和地道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你亭山何事作乱犯上，举一族之力意欲暗中刺杀金宗主，被当场拿住，这怎么叫无缘无故啊？ 那边几人哭喊道，哥，他撒谎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没有啊。何素道，一派胡言，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清，这里面还有9岁的孩子，连走都走不动的老人，怎么作乱犯上？他们好端端的，又为什么要刺杀你爹？ 金光瑶道，那当然是因为何素公子您犯错杀人在先，被金林台定罪发落，他们不服啊。 何素这才想起，自己是因为什么罪名被扭送到这鬼气森森的地方来的。他说道，全是诬陷，我根本没有杀你兰陵金氏的修士，死的那人我从未见过，究竟是不是你家的修士都不一定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 然而这个地方不会有人听他的辩解，坐在他面前的是两个已将他视为死人的穷凶极恶之徒，享受的就是他的垂死挣扎之态。金光瑶笑着往后一靠，摆手道，哈哈，赌上吧，赌上吧。 心知必死无疑，何素满面绝望，狠狠一咬牙咆哮道，金光瑶，你终会遭报应的，你爹早晚烂死在娼妓堆里，你这娼妓之子也别想下场好到哪里去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